捕捉赛场瞬间，回味体坛经典，用声音记录体育，用体育震撼人心，体坛传记文学。 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，我是夏萌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将为您播出由梁岩为您演播的《中国女排》。 现在由大红的口中的梁好得分。 1981年，日本大阪，袁伟民率领中国女排首夺世界冠军，由此开启了5连冠的传奇。 讲到他们这几年来流了很多汗，花了很多代价，这是辛勤劳动的结果。 2003年，陈忠和带领低潮中的中国女排走出困境，重夺世界冠军，中国女排再登巅峰。 女排精神这一方面，我觉得是祖国之上无私的奉献，再一个就团队精神。 2019年世界杯，中国女排以11战全胜的骄人战绩，第10次捧起了世界冠军的奖杯，郎平泪洒赛场。 其实挺难的，其实也是一点点平衡。 三代女排人奋斗40年，终成十冠王。顽强拼搏，永不言败，女排精神是他们最大的精神动力。中国女排，一种精神的成长史。作者孔宁，演播梁岩。 伤病、泪水、不屈，这就是中国女排亚洲第一高度赵蕊蕊。如果说赵蕊蕊的排球之路还算顺利的话，伤病却始终羁绊着她的运动生涯。1998年夏天，赵蕊蕊随八一队在秦皇岛集训，由于地板打滑，她不小心摔倒，右膝半月板严重受伤。这次受伤让赵蕊蕊无缘国家青年队。1999年10月，已经入选国家队的赵蕊蕊在一次训练中受伤，右膝半月板完全撕裂，必须动手术。就这样，赵蕊蕊错过了悉尼奥运会。赵蕊蕊的父亲赵怀富说，怎么说呢，人们都说蕊蕊身体条件不错，但是身体素质太差，像豆芽菜，训练强度一大就受伤。当时我最担心的就是怕她今后练不出来。第一次看到父亲难受的样子，赵蕊蕊哭了，她终于知道了父亲有多疼爱她，父女俩的心走到了一起。因为这次重伤，一直在医院治疗的赵蕊蕊放弃了当年的排球联赛，也因为这次受伤，赵蕊蕊的性格变得更加倔强。赵蕊蕊说，逆境总能教育人，它会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观，困难会让人珍惜今后得之不易的机会。这次的伤病让我逐渐成熟起来，这也正是这次受伤磨练了我的意志。复出后的赵蕊蕊在联赛中再次成为亮点，人们看到了不断成长的赵蕊蕊。2003年世界杯赛场，赵蕊蕊带着慢性阑尾炎的病症随队夺取世界冠军。回到北京之后，做完阑尾炎手术，赵蕊蕊又马不停蹄地参加了全国女排联赛总决赛。正因为赵蕊蕊的存在，中国女排才会高快结合。2003年女排世界杯，赵蕊蕊成为世界最佳副攻，也是当时中国女排的头号球星，无论走到哪里，她都会成为球迷追逐的对象，几乎就是中国女排群像的浓缩符号。可以这么说， 没有赵蕊蕊的中国女排不能称为世界顶级强队。可是就在2002年底，赵蕊蕊才跟我说，她不再脆弱。2001年，陈忠和把赵蕊蕊招进国家队，对她呵护有加，但是也很担心她单薄的身体。2002年初，赵蕊蕊陷入低谷，由于无法接受陈忠和的强度训练，她竟然提出要回到八一队。陈忠和强调了国家队的重要性，在严厉的话语中，赵蕊蕊哭了。之后，赵蕊蕊自恃身高出众，在训练中有的时候故意偷懒，被陈忠和看了出来。一开始，陈忠和也没流露出什么。一段时间之后，就在瑞士女排精英赛出征之前，陈忠和叫来了赵蕊蕊。他说：“你是在训练吗？你不要以为全队战术围绕你布置，就自己觉得不错了。你差得还太远，凭你现在的状态，根本打不了国际比赛。这次瑞士比赛你就不要去了，缺了你全队也能打，你要是还不行就不要回国家队了。”赵蕊蕊傻了，他实在没有想到教练会在这个时候抛弃他。看着国家队出征瑞士，赵蕊蕊黯然回到八一队。这段时间赵蕊蕊彻底冷静了下来。当赵蕊蕊再回到国家队的时候，整个人变得异常坚强。2002年底，我问陈忠和谁是今年进步最快的队员的时候，陈忠和说是赵蕊蕊，因为他的条件没问题，就是力量差。现在看见赵蕊蕊肌肉越来越强健，扣杀力量不再轻飘飘，而是干脆快速有力，陈忠和真是很高兴。赵蕊蕊的这点变化使国家队的攻击力产生了质变。赵蕊蕊的进步不仅体现在力量上，更体现在心理上。2003年女排世界杯之后，赵蕊蕊说，女排世界杯夺冠很值得自豪，因为那是我和队友在赛场上一起努力夺下的冠军。未来我希望能够夺取2004年雅典奥运会冠军。没有赵蕊蕊，中国女排只是世界强队，而拥有赵蕊蕊，中国女排可以向冠军挺进。赵蕊蕊为中国女排在2003年夺回阔别17年之久的世界冠军立下首功，这也是陈忠和希望她能够参加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原因。2004年3月26号，赵蕊蕊再次受伤。知道自己确切的伤情之后，赵蕊蕊简直是万念俱灰。躺在病床上的赵蕊蕊以泪洗面，甚至对自己的前途产生了怀疑。无论谁劝，赵蕊蕊都很难平复自己低落的情绪。这个痛苦的情绪持续了一段时间，后来经过医生的照顾，赵蕊蕊慢慢平复了心情，每天都在积极恢复。7月19号，赵蕊蕊归队，和全队一起合练，情况还不错，至少在3号位上进攻，多少找回了一些感觉，就是拦网因为腿伤跟不上节奏。陈忠和说，赵蕊蕊的恢复速度还是不错的，基本上和我们预想的一致，但是在拦网上她还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。 北京时间2004年8月4号的晚上，也就是距离雅典奥运会开幕还有8天，赵蕊蕊在和波兰队的热身赛中登场。赵蕊蕊的付出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女排全队的士气。我问她当时是不是很激动，赵蕊蕊说，我总是在想，当我在赛场上腾空而起的时候，一定要用眼泪来纪念这一时刻。但是真到了赛场，我早就来不及哭了，全身上下都觉得幸福。通过4个多月的磨砺，赵蕊蕊出征雅典奥运会。蕊蕊能去雅典，除了要感谢帮助她恢复身体、付出艰苦努力的医生、教练等人，最重要的还是蕊蕊自己。如果她没有永不放弃的信念，别人再怎么帮助她，她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恢复健康。赵蕊蕊的父亲赵怀富很是感慨。但是有一个现实情况不容忽视，奥运会比赛和热身赛完全是两个概念。奥运会比赛的强度和压力是其他任何国际比赛都无法比拟的。赵蕊蕊一旦登场，势必会非常投入，这无疑增加了再度受伤的风险。雅典奥运会第一场比赛对美国队，赵蕊蕊首发登场，第一局打到1-1的时候，冯坤背传赵蕊蕊，计划打背飞的赵蕊蕊用力蹬地的时候，自己听到咔吧一声，右小腿原先受伤的部位再度受伤。赵蕊蕊被担架抬下场，直奔医院，张平登场比赛。直到在医院里听到中国队以3-1击败美国队之后，赵蕊蕊才感到了一丝欣慰。还好，没有因为我退场而输掉关键比赛。最后和俄罗斯队的决赛，赵蕊蕊在领队李全强的陪伴下，坐在观众席上为队友加油助威。赵蕊蕊说，每次受伤都是上天对我的考验，它使我变得更加坚强。虽然奥运会我仅仅亮相3分钟，但是我没有在北京倒下，没有在合肥倒下，没有在波兰倒下，倒在奥运会的赛场上是一种光荣。每天我只能看看腿上那道长长的15厘米的伤疤，摸摸伤疤下面那块8孔钢板，但这恰恰像军功章一样值得我骄傲。奥运会金牌是对赵蕊蕊职业生涯最好的回报。陈忠和很幸运，中国女排很幸运，在雅典最需要有人弥补赵蕊蕊空缺的时候，1982年出生、身高1.87米的天津副攻手张平挺身而出，而神奇的是，他只用了3个多月就成为中国女排夺冠功臣之一。这和他假小子的泼辣作风是密切相关的。张平的父亲是排球教练，张平耳濡目染，也走上了排球之路。张平小时候并不喜欢排球，因为父亲太严厉，总是要求他应该这样，不应该那样。张平说，太烦了，爸爸总是没完没了地给我提要求，有时候达不到他的要求还打我，我恨死排球了。谁也没有想到张平进步如此之快。在2003年第一次进入国家队的时候，张平还是一个跑龙套的。张平性格直爽，由于一直打不上主力，当时他也不可能成为主力，他还闹起了情绪，被陈忠和狠狠地批评了一番。 张平防守和一传不是很好，拦网能力也不突出，但是他除了在网前的快攻极为犀利之外，还有国内其他副攻手没有的绝招，那就是后排进攻速度快，力量大，后排扣杀很有男子风范。另外，张平的大力跳发球攻击性很强，经常成为破坏对方一传的利器。这些特点恰恰是赵蕊蕊所不具备的。但别人可不这么想。别看张平也参加了2003年女排世界杯，但是很少有人记住他。赵蕊蕊受伤之后，谁能顶替赵蕊蕊成为焦点？当大家得知是小张平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不相信他。可以说，从顶替赵蕊蕊开始，张平就处于极为不利的位置。他的进步不被人关注，而他的不足，尤其是拦网能力的欠缺，让他遭到了很多媒体的抨击。几乎每次比赛，人们都拿张平和赵蕊蕊相比，总是说张平这里不行，那里太差，跟赵蕊蕊比实在差远了。每次接受采访，张平的身边总是很冷清，好不容易有记者问他，向他提问，也都是你觉得你和赵蕊蕊相比还有多大差距，你认为现在的水平到赵蕊蕊的什么程度了，这样的问题。张平私下难过地说，我快疯了，我到底怎么了，我招谁了，怎么大家都这么瞧不起我，怎么这么不喜欢我呀。张平回忆说，2004年雅典奥运会之前，记者们问我的所有问题都是围绕赵蕊蕊的，我承认我不如赵蕊蕊，但是教练让我顶上来，我真希望大家给我一个宽松的舆论空间，但这个空间始终就不存在，活在赵蕊蕊名下好累。张平就是张平，他同样是不可替代的。陈忠和没有看走眼，在那跑龙套的日子里，在别人把他认作是男孩子，把他轰出女厕所的尴尬里，张平迟早要爆发。赵蕊蕊受伤，反而给张平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成名良机。2003年世界杯上有这样一个细节，还轮不上打球的张平上演了一次足球表演。和日本队最后一场球开赛前，体育馆的灯光全部关闭，只有一束明亮的白色追光在晃动，并响起了动感十足的音乐。主持人一个个的喊着中日两队球员的名字，球员在全场观众的热情呐喊声中依次出场，并且把自己手里的小排球扔向观众，现场气氛近乎疯狂。张平是最后一个出场的中国球员，可能是被现场气氛带动得太兴奋了，奔跑而出的张平左手拿球，右脚直接把小排球踢向了观众席。这就是张平从来不怯场。雅典奥运会之前，曾经根本不知道害怕的张平私下里就剩眼泪了。张平说，不是害怕自己不行，就是怕大家不满意，觉得我永远不如赵蕊蕊，大家对我的期望值在不断升高，我怕给队伍拉后腿。按理说，大赛当前，教练往往会给球员减压，我们经常会听到什么，这就是一场普通的比赛，不要去想结果，放开去打就行了之类的话。而陈忠和则是主动给张平加压，在张平向主教练提出害怕不行时，陈忠和严厉地说，现在 你就是最好的球员，你必须要扛负起压力，挺身而出，没有别的办法。即便在雅典奥运会的赛前准备会上，张平也是压力大到痛哭。这时候，陈忠和并没有刻意给他减压，反而鼓励他：“你一定能行，你是最好的，上去就一直拼下去。”通过自己的努力，张平竟然在如此短暂的几个月中就和全队完成了磨合。到了赛场上的张平更是忘记了紧张，表现得异常顽强，把发球攻击性强、快攻犀利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。难怪国外教练感叹，我们以为赵睿睿不在，中国队实力会明显下降，没想到中国队18号的年轻球员也很出色，中国队理应夺取冠军。在赵睿睿因伤退场之后，登场的张平不断看替补席，满心期待着赵睿睿归来。后来助理教练赖亚文直说：“别看了，就是你了，没人了，你再看我就登场比赛了。”在和俄罗斯队的决赛中，张平一个人拼得了25分，也就是一个人拿到了一局，使赵睿睿留下的这个位置并没有成为对手重点突破的地方，反而是对手很难防范的位置。很多人也许早已忘记，2004年雅典奥运会女排最佳扣球手不是星光璀璨的俄罗斯球星加莫娃，而是中国的张平。在祖国最需要他的时候，在女排最困难的时候，在国人最需要夺冠的时刻，最需要重振女排精神的时候，是张平在有限的时间里破茧而出，在某种程度上挽救了中国女排的命运。张平在生死时刻反而更敢下手的狠劲儿，是其他球员所不具备的。张平足以让中国球迷为他骄傲。 好的，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中国女排。明天的体坛传记文学将继续为您讲述，也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7月19号至8月9号，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将再次成为奥运频率，推出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《燃在东京》，每天播出10多个小时奥运特别节目，全天全频率滚动播出奥运最新消息，每天从早上7点开始，一直持续到晚上11点，每个时段滚动播出奥运报道，早上7点到9点，中午12点到12点半，傍晚5点到7点和晚上9点到10点半，还将推出4个新闻互动板块，通过全景奥运会、奥运零距离、奥运奖牌榜、站在东京看北京等栏目，全面及时深入报道奥运会，设置全天候的听众网友互动平台。北京体育广播还将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、听听 FM 客户端以及新媒体矩阵开辟奥运专栏，每天更新短视频、微信、微博等新媒体产品。 我是冰壶世界冠军王冰玉。 我曾经有幸参加过2届冬季奥运会，分别是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和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。印象最深的应该还是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，因为那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，有期待，有忐忑，有兴奋，有压力。当然，更重要的也是在温哥华冬奥会上，我取得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枚奥运奖牌。我在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，和您一起感受体育的力量。 小白兔，来来来，送你颗小药丸，吃完可有精神了。 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都是毒品，千万不能碰啊。 哼，妈妈说过这是毒品，不能碰。